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北京市怀柔区位于北京东北部，素有“京郊明珠”的美誉。2014年11月初，雁栖湖畔的绿色国际会都喜迎八方来客，给来宾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秋末冬初，群山彩叶飞舞，雁栖湖上人工填埋的小岛、12栋总统别墅和一个国际会议中心被山水环绕，作为2014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主会场。这里啊，湖光山色，那真是醉人。其实呢，秋末冬初的怀柔不仅是赏夜的好去处，也是让生活彻底慢下来的好地方。因为这里呢，流传着数不清的动人的传说。那您了解怀柔吗？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就让我们从怀柔开 APEC 会议说起，说说怀柔区里的动人的传说。在古汉语啊，怀就是来的意思，柔就是安的意思，怀山柔水，哎，被 APEC 赋予了新的精神面貌与意义。 APEC 会址位于美丽的雁栖湖畔，这里因常有大雁栖息而得名，景区环境优美，湖水清澈。在雁栖湖周边配套了 APEC 高端特色商业街区雁栖风行大道，这里呢聚集了40多家特色的餐厅和小吃，不仅供应怀柔特色美食，还供应来自全国多个地方和欧洲南美的特色美食。同时呢，伴随着 APEC 召开，全区斥资4500万，集中对26个景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雁栖湖核心岛以外的32家宾馆饭店进行了达标升级改造。改造以后呢，所有景区配了双语标志，红螺寺、慕田峪等知名景点扩建了停车场与游客服务中心。所以啊， APEC 之后，怀柔区的各个景区都得到了知名度的提升和关注，到这儿的中外宾客呢更是络绎不绝。当然了，会议之后这里要突出的自然就是文化牌。那您知道有关慕田峪长城、雁栖湖、红螺寺等名胜的传说故事吗？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万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咱们啊先来说说有关雁栖湖的传说故事。在风景如诗似画的雁栖镇，闻名全国的雁栖不夜谷中，那么美的山山水水之间坐落着一座神秘的村庄，这就是富饶美丽的莲花池村。这是一个由雁栖湖重要源头莲花泉水得名，有着神话传说的美丽山村。传说在几千年以前啊， 莲花池和新营在山的两边，方圆几里的地方只有这两个地方有人烟，因为这两个地方分别住着两对金蛤蟆。这两对神物啊，主宰着两个水泉，也主宰着当地百姓的生存。乡里乡亲的都敬畏这对神物，丝毫不敢懈怠，逢年过节都会举行祭祀礼，方保证泉水的充盈和清澈。世事难料，某年赶上南方大旱，灾民逃往北方，由于有金蛤蟆保护，莲花池和新营两地的水源充足，当地老百姓啊是淳朴憨厚友善的接待了逃荒至此的灾民。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贪心的人总是不知足，在被救济的灾民中有两个人想把金蛤蟆偷走带回自己的故土出水敛财。于是呢，他设计骗过把手，偷取了新营的一对金蛤蟆，正准备翻山越岭偷取另一眼泉水的金蛤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正在此时，天上有一条青龙恰巧经过此处，看见这个凡人竟敢如此亵渎神灵，顿时是怒发洪水。这两个贼人就被卷到九霄云外去了。那俩贼也不知道，金蛤蟆一旦离开自己的水府，超过一个时辰就会渐渐地褪去金色，失去法力。可是这水府呢，被青龙这么一发水呀，哎，给毁了。于是这对金蛤蟆就化作两座大山，守卫着自己曾经的家园，正好落在现在的莲花池的边上。从此呢，这里就剩下了一眼泉水，百姓从此不敢亵渎神灵，这对金蛤蟆一直就生活了下来，终日呼唤出莲花一样的叮咚清泉。于是呢，莲花池的名字一直就流传下来了。当然这是传说了，莲花池啊终归是因为泉水而得名，清泉喷涌而出，形如莲花，这个村呢也是由此得名的。据文物考证和史料记载，出土的有石莲啊、石斧啊这种石制的工具，这表明什么呢？就是莲花池这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了，就说明数万年前莲花池的地理环境就适合居住。虽然不能确定莲花泉水是否经历了万年，但至少证明莲花池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宝地。而现在莲花池呢，主要居民就是傅、温、张三个大姓的家族。这三个家族原本都是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的居民，先迁到了山东大寨，明朝北迁到了现在这儿。哎，据说呢，跟刘伯温的那条大槐树迁徙的计策还有关系。村民们到这儿以后啊，就发现了莲花一样的泉水，泛着水花，特别的有活力，于是整个家族都很兴奋，大家开始就手动的建立美丽的家园。这眼泉水一流就是几百年，从没有衰竭。据村里八九十岁的老人回忆，从小到大泉水一直就是这么清澈透明，不论季节，干旱、灾荒、战争、动乱，从来也没有间断过。另一个遗迹就是长城的残垣断壁，也记载着一些故事，我们呢也能看到这个泉水的神奇。这是什么故事呢？就是在明朝，明朝啊有一个姓韩的官儿，在万历年间在这修长城，一修就是好几年，耗费了50多万工，1400担粮食，期间呢磨灰、和泥、饮食、灌洗都是取自泉水。这巨大的水量啊盈盈有余，丝毫没有减退。另一方面呢，由于补给不足，方圆几十里的粮食都不够吃，因此饿死了很多人。而此处长城关口又称缺粮口，哎，最后呢，为了赶工期，西边的长城用砖头砌成，东边就取山石砌成了。而韩姓的官员一时疏忽， 没有按图纸规划多修了一个犄角。结果皇帝大怒，把这姓韩的官儿就给杀了。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姓韩的官儿啊，在取水的时候没有对金蛤蟆进行必要的祭祀的仪式，结果把神物触怒了，惹上了霉运。后来呢，朝廷派将领徐达在这儿驻守长城，啊，未有疏忽。当然呢，这都是传说了。你看，万历年间派徐达驻守长城，这个肯定是啊不合历史的，哎，但是这是一种传说。那么三大家族一直就居于此地，也许他们的祖先呢，就是当时驻守的家族部队啊。这可能这个现在都不好考证了。哎，如今的莲花池呢，依靠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雁栖镇旅游服务的政策优势，成了小有名气的市级的民俗旅游村。优美的环境、良好的服务、淳朴的民风，让这儿的人啊是富裕满足，而这些都离不开泉水的功劳。莲花池水量充足，每秒钟0.7立方米的流量，富含多种矿物质，呈天然的弱碱性，经化验为国家级的优质饮用水标准，那是极其罕见的优质泉水。正因为如此，村里的村民都很长寿，80-90岁的老人很普遍，据说最长寿啊活到了120岁，还经常看见许多乌黑的头发啊，一看好脸可是有点褶子，60多岁了，但是身强体壮，干起活来一点也不输20多岁的小伙子，30-40岁的孩子照顾90多岁的奶奶也常见。这儿相比北部山区呢，水量蕴藏极为丰富，平地一挖10米就往外冒水，水质优良，是甘甜清澈。因为泉水足够全村人使用，所以呢也无人打井。这个红鳟鱼啊，是雁栖镇为了发展特色民俗旅游引进的外国鱼种，这对水质水温要求特别的苛刻，需要清澈流动的清水才能养殖，一般的水养活不了。而用莲花池泉水养出来的红鳟鱼不仅生长健康，味道还特别独特，受到了游客的一致的赞赏。 徐徐道来话北京，传奇故事说不停。 徐徐道来话北京，传奇故事说不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今天呢，要从怀柔开 APEC 说起，说说怀柔景区的历史传说。在怀柔慕田峪长城上啊，有一个鸳鸯松的传说。就在慕田峪长城中外餐厅的后山上，生长着两棵奇特的松树。松树虽然是两棵，却紧紧地缠绕在一起。过去呢，人们管它叫夫妻树，后来这才改了一个文雅别致的名字，叫鸳鸯松。传说呀，在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的时候，派丁拉夫把各村的男人都抓去修长城，一去就是几年，既不让回家，也不让下山，真是母子难见面，夫妻不团圆。在修长城的民夫中呢，有一个从山东来的小伙子，刚刚结婚3天就派来修边，这里啊是苦累难当啊。再加上小伙子啊，这水土不服，半年连累带病就死了。那个时候修长城死的人太多了，谁也记不得都死了谁了，叫什么。咱们再说呀，小伙子这新婚妻子思念丈夫，千里迢迢从山东来寻夫，一路历尽了千辛万苦，日夜兼程，好不容易来到慕田峪了，心想这回能见着丈夫了吧。哎呀，赶紧找到监修官问讯，我找丈夫来了，我丈夫在哪儿啊？监修官说，这查查吧。那就找来了修成民夫的名册，可是找了几遍也没有查到这个从山东来的这个小伙子。监修官说，修长城的人里边就没有他呀。这少妇一听啊，急得直哭，怎么能没有呢？啊，他算你们这里的一个数啊。这少妇呢说的是数字的数，可是监修官呢 错听成是大树的树了。于是他就说，啊，你上山找找去，看看有没有这树。于是啊，少妇就离开了监修官，自己上山寻找去了。这少妇从东山找到西山，从北山找到南山，从日出找到日落，从黑夜找到白天，在修长城的人当中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丈夫。这一天少妇找得实在累了，就坐在一棵松树下休息。这时她满身的汗水浸湿了衣服，正在少妇刚刚坐下的当，松树的枝叶摇晃起来了。哎，凉快舒服。这少妇看了看别的地方热如火烤，其他树的枝叶是纹丝不动啊，唯独这棵松树下有风。过了一会儿啊，少妇满身的汗水消失殆尽，心里格外舒服。突然之间，西北方天空浓云密布，顷刻间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大雨如注。这少妇呢，只能躲在这个松树下边，走不了了，没地儿去呀。但是说来也奇怪，这个松树把这倾盆的大雨遮的是滴水不漏。这个时候，少妇也觉出蹊跷了，便对树合掌作揖，说：“感谢松树帮我免遭雨淋之灾，来日必当相报。”少妇这话一说，哟，就看两行雨水从树干里流出来了。少妇对松树言说：“你要真有灵气儿，今天晚上你就托梦给我吧。”当天晚上，这少妇果然做了一个梦，梦见她的丈夫了。丈夫就对她说：“说我因为修边累病而死，死后化作了松树一棵呀。生前我未能使你得计，死后能为你遮阴挡雨，也不枉咱们夫妻一场啊。”到第二天，少妇奔到树下就撞死了。为什么？心想我千里寻夫，来了一个人回去一个人，我丈夫也死了，我何必呢？哎，在树下撞死之后，第二年这松树旁边啊，又长出一棵松树来，两棵树互相缠绕，是互不分离啊。所以呢，过往行人就把它称为夫妻树。当然这是鸳鸯松这故事啊，民间传说。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呢，我再给您讲一个神堂玉。说在远古时期，红螺寺附近的神堂玉就是一块风水宝地。虽然山高水深，人烟稀少，但这里却是一年四季都是风调雨顺。话说有这么一天，山里是乌云密布，阴得很沉重。哎，就在此时啊，村里来了一个要饭的，衣衫褴褛，拄着拐杖，饿得已经快走不动道了。哎，挨家挨户的乞讨。然而好多人看到他就把他推出去了，太脏，出去。有的直接咣当把门一拴，根本连见都不见他。眼见着就要下雨了，受到冷落的乞丐呢，就卧在一家柴火垛上。这个时候，老奶奶出来背柴火，发现了他，就把他搀回家里，让他躺在自个儿的火炕上，盖好了被子，哎，还打鸡窝里摸出俩鸡蛋来，给做好了荷包蛋，再做一碗面让他吃。哎，这乞丐吃完了面以后有力气了，第二天要走，老奶奶说留他留不住。临走的时候，这乞丐说了，说老奶奶呀，我有难的时候啊，我别人都躲着我，那些年轻的都不理我，您这么大岁数了，家境又不宽裕，您还能救我，我得感谢您，我得感激您，不出三天您就知道了，好人有好报。他刚出门，一场大雨从天而降啊，这老太太顶着锅盖就出去了，找这孩子哪儿去了，哎呦没找着啊。回来跪在灶王爷门口就说了：“灶王爷，您保佑保佑那个要饭的孩子吧！啊，这么大的雨，别把他淋坏了。”可这大雨下了三天，这山涧里洪水可就上来了。 人们没准备啊，好多牲畜甚至遇难的人都从上游飘下来了。洪水漫过了山腰，住在岸边的人家的院子里都灌满了水。但是这70多岁的老奶奶呢，他们家呀，哎，甭管洪水怎么上涨，就是冲不倒她的房子。而且洪水怎么好像专门绕着她这房子走啊？等3天以后，洪水也就退了。小村呢是保住了，没有人员伤亡，特别是老奶奶家连个瓦片都没损坏。人们呀也都知道这老奶奶平时是乐善好施，心眼也好，心肠也热，难道说真是好人有神灵的护佑不成？夜里呢要饭的就给老奶奶托梦，就告诉她了，说老奶奶呀，我可不是人，我就是住在您村子门前啊潭里头的那个千年的乌龟。因为我知道这几天啊会有一场大雨要下，所以呢由于天气的闷热，我在河里更闷呢，我都快窒息了，我就化身小乞丐上岸。哎，我正好我也访查访查，我就看这个小村里来来往往的人啊，又是这个善良又淳朴又勤劳，但是谁知道一遇到切身利益的事儿都这么无情无义，我太失望了。我呢也不能帮您别的，但是洪水来了，我有能力帮您挡住，不让您受到冲击。尽管那天那小村里的人很过分，但是看在您的面子上，我也尽力没让这个小村受到更大的损害。您的心地善良，哎，这是应该得到的结果。哎呀，老奶奶被惊醒了以后啊，一下就明白了，赶紧把整个事儿告诉了村里的人。村里人啊感到很惭愧，纷纷往河里投吃的东西。后来有人建议，干脆吧，咱们靠着水啊修一个阁楼，让龟仙想回人间的时候也有个落脚之地。嗯，好，这主意不错，咱修。于是呢就依山靠水的建起了一个阁楼，取名叫一仙阁，前面的水就誉为一仙潭了。哎，仙人指路保住了小村嘛。从此这里山明水净，成了一块风水宝地的聚宝盆。现在呢在这个景区的大力开发之下，一仙阁已经改为神堂客栈，专门为广大游客提供住宿服务。一仙潭现在取名为放生池，为乐善好施的朋友们提供服务。 音节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 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又到了北京小曲儿了。咱们呀，今天唱一个《风外落花飘》。哎，这个词儿很好，风外落花飘，春梦迢迢。说是春梦迢迢，那就肯定是归情类的插曲儿。雁造莺啼总无聊嘛，这也是蒲松龄先生写的《四时归苑》，这是春啊。唯恐怕挂钟更有伤心语，几度迟迟不敢摇。伴奏是李建书老师。那么我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说到这儿呢，也就结束了。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主持人徐德亮，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徐徐道来话北京再见。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